英俊的本阿弗莱克，1米9几的大个儿，即使在不缺帅哥的好莱坞，他也算得上是一个鹤立鸡群的人物。演员出身的小本演了不少电影，但是在别人的指挥棒下的电影呢，除了著名的《珍珠港》和《绝世天劫》之外，很难让人想起其他值得一提的作品。作为演员，他的作品是乏善可陈，他的演技也常常遭到美国娱乐媒体的嘲讽和诟病。有点口德的媒体对他较中肯的评价呢，是他作为编导比做演员更成功。或许呢，小本本就是一个适合自导自演的电影人。从成名大作《心灵捕手》到导演处女作《失踪的宝贝》，再到两年前的口碑之作《城中大盗》，本·阿弗莱克一次次强烈地向人们展示着他的导演才华。一部《逃离德黑兰》一口气同时把金球奖和奥斯卡收入囊中。尽管《逃逸篇》的拿奖遭到了媒体的诸多质疑和批评，但人家到底是拿奖了。所以呢，我今天要说本·阿弗莱克是演不优则导。 I've spoken to the judge.And he's agreed to release you under my supervision. Really? You have to meet with a therapist every week. 说小本哥呢，就一定要说一说那部令全世界正式看到他的成名作《心灵捕手》，也被翻译作《好人威尔航汀》。1997年，已经在好莱坞混迹多年，但却始终默默无闻的本，与他儿时的挚友，现在也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实力派大明星马特·达蒙，合写了剧本《心灵捕手》，并参与演出。这部他们两个人的编剧处女作不仅获得了第70届奥斯卡的9项提名，并最终分别拿下了金球奖和奥斯卡的最佳原著剧本奖。少年得志的这两个人呢，刚出道就登上了贝弗利山庄的山顶，成了当年最风光的帅哥组合。那么这部作品不仅肯定了他们两个年轻人过人的才华，还成为他们深厚友谊的见证。两个人从此一起成名，成了影坛的好兄弟，使很多呢后来人一听到这两个人中一个人的名字，就自然而然想到了另一个人。好莱坞从此多了两个既会编又会演的金童。 And some never know how much they can have I love you Until they discover how much they can give Academy Award winner Robin WilliamsMatt Damon, Ben Affleck. 如果您没有看过《心灵捕手》这部电影，我个人强烈推荐您去看一看。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很多时候最看不透的恰恰就是我们自己。人往往最怕失去，也因此呢，用一个壳把自己包起来，用谎言和伪装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绳索，一圈一圈的把自己给绑起来。有些人乐在其中，有些人幡然醒悟。但当我们细心去捕捉我们内心最深处最闪光的东西，去发现我们灵魂中最纯净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远离浑浑噩噩的世俗，而开始回归到人性中最美好的那片净土了。但究竟有多少人能捕捉自己的心，看清楚它？人生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也许最难的那一步呢，就是踏出自己给自己编的牢笼。在《心灵捕手》走红之后，本·阿弗莱克受到好莱坞的青睐，先后出演了《地心骇客》《绝世天劫》《沙翁情史》，还有史诗电影《珍珠港》等等。这个时期的小本哥作为演员并不怎么突出，电影票房表现平平，演技备受诟病，甚至一度被称为是票房毒药。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在那段时间他内心的苦楚。有的人天生就是做演员的料，有的人天生就是做导演的料。显然小本哥是属于后者，作为一个导演的他比作一个演员的他强太多了。 Elaine puts her to bed. She goes across to Dottie's, then she comes home and Amanda is gone. 在2007年，本阿弗莱克拿出了他的真正意义上的导演处女作《失踪的宝贝》。既然是第一次做导演拍片，那么一般都会面临缺乏经验这样的问题，承担着非常高昂的风险，那么稍微拍得烂一些就会被媒体四处批评。这个批评呢，通常都会用不成熟这三个字加以概括，让导演尴尬不已。但事实证明，小本同学非常幸运，失踪的宝贝呢充分展现了他的导演才华。就连好莱坞向来尖酸刻薄的评论界也非常罕见地给了他肯定和赞誉。失踪的宝贝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原著小说的精彩故事和编剧的深厚功力，但同时也应该肯定小本的导演才能。毕竟一个好故事是平面的，而如何把一个好故事讲出来完全是靠导演的。本·阿弗莱克做到了， 他把一个很可能被拍成普通类型电影的悬疑片拍成了一部发人深思的探讨人性的文艺片，这就注定了这部悬疑片不会淹没在普通悬疑片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基督山伯爵》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选择就是脱离原位，投向未知，每一次的选择都是痛苦的，它将使事情向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自由发展，而做出选择的人必须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一切连锁反应。无疑，本·阿弗莱克担当住了，也选择对了。接下来时间走到了2010年，本·阿弗莱克当年推出了他的第二部导演作品《城中大盗》（The Town）。这是一部关于银行大盗和警匪之间周旋对抗的电影。本·阿弗莱克给这个题材并不新鲜的电影注入了不少的活力，片中的每一个矛盾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既表达出了相应的人物情绪，又没有陷入过度诠释而导致的矫情状态，属于同类型电影中的佼佼者。它弱化了劫匪的社会危害性，转而探讨他们内心世界的悲怆和无奈。城中大盗之所以能够获得超高的口碑赞誉，是因为它所呈现出了一种另类的边缘生活态度，以及妄图摆脱却身不由己的纠结宿命。他把一个关于反社会题材的黑色电影整饬的跌宕起伏，光芒四射。说实话，我本人很不满意《城中大盗》这个片名的中文翻译啊，因为这不是一部一般意义的警匪片，它的英文名字叫做《The Town》。可以说 The Town 让人感觉到呢，小本哥已经开始接近最巅峰的状态。这部电影呢，有大片的气质，有文艺片的神韵，节奏的舒缓快慢把握的近乎完美。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改变出生的贫富贵贱，但是能够决定在之后漫长的命运的走向。牢笼、镣铐等各种束缚必定会有，是安于天意听命他人，还是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这个错综复杂的难题也是 The Town带给我们的终极拷问。如果说《心灵捕手》证明了小本哥的编剧能力，《失踪的宝贝》证明了他有导演能力，那么《城中大盗》则证明了他确实具有导演才华。说到这，我发现这家伙有了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影子。 I need you to help me make a fake movie.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演不优则导的本·阿弗莱克越导越起劲，在2012年的《逃离德黑兰》让他达到了他电影人生的巅峰。现在外界呢对他的评价是，小本哥是好莱坞最具才华的年轻演员之一，也是最具才华的年轻编剧之一。此外，他还是好莱坞最具才华的年轻导演之一。这些夸他的句式排列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已经成了好莱坞新生代电影人中的全能冠军。